大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是这样的， 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 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由中国剧协举办的戏曲新人红梅奖比赛的颁奖大会的部分实况录音。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谢谢您的掌声，谢谢。跟我一起主持的，我要隆重地向您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中国河南省电视台中州第一女节目主持人韩燕女士，掌声响起。 谢谢大家的掌声，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这个美丽的夜晚。 是，今天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戏剧界的一件大事。 没错， 应该说是名家荟萃，歌舞升平啊。 嗯，那今天晚上呢，大家还可以欣赏到一些艺术名家的精彩演唱。 是，下面我们来宣布中国第二届红梅大奖名家名段名句大型演唱会现在开始。下面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第一个安排的是谁呢？ 第一个节目是戏曲风采红梅琴，表演者是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彭艳琴、王英慧等。 好，大家欢迎， 欢迎他们。 说是有很多的艺术形式都要和您见面。我刚才数了一下，有30种戏剧要和您见面。那么接下来应该说是我们北京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种，就是豫剧啊。豫剧原来北京没有豫剧团，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刚才这个战旗董事长他开办了北京市战旗豫剧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几位艺术家为您演唱啊现代豫剧《朝阳沟》啊。这个戏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红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那么四位艺术家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一位是苗青，一位是楚淑珍，一位是梁小梅，还有韩凤娟。掌声响起，做精彩的演唱。 剧种呢可以说是形式各异，丰富多彩。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表演者是本届红梅大赛的参赛演员曹琴叶、李赛简，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家具包起斧，针灸打豆腐，我生意做得好，伯娘讨吉屋。今天乃是王道吉日，正好开张挂牌。咦，待我先把老伯叫了起来。老伯，快点来喽！ 来了。力量 是我的娘啊！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真人嘛？打个牙来个咱眉毛尖尖的多弯一点。 哎，你莫心急了，我的话还没讲完呢。 讲了。 过年你有好多洋的娘呢。 么子啊？我的娘的还有蛮多洋叔的娘啊。 是啦，有姨娘、 姨娘、 伯娘、 伯娘、 孙娘、 孙娘、 丈母娘、 丈母娘。 我，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 我嘛，我是你的伯娘呐、啊！来，打了打了打了打打了，再要死点。 听到他这一讲啊，我一身大酸干的，怎么舍得打你喽、 哎， 老伯？ 张不通啊！ 哎， 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 今天开斋。要你去来磨豆腐啊！ 磨豆腐？ 哎， 要得，那快来了。 好嘞。 好是要，我咋都说了。 好。 哎呦， 哎呦，哎呀，活得了，活得了！哎呀呀呀，老婆，哎呀，活得了，活得了！哎呀，就磨起来呀！ 好嘞！ 哎呀，起来呀！ 小妹记载，记载大花瓶，一买烧酒，一买烧酒二买一。 妹妹子呀，天不平地不平，只有天老爷不公平，三伏天里刮南风，南风吹起了咱座位，有天爹刮咱子，无天地把文也训，咱座位那个端座位，地是人那个头是人，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 你哥哥子呀， 老婆头发两边包，眉清目秀你好面容，心灵手巧你文绣花，能做出来你为多早，里里外外为单家，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才爷，我的头发两边包，七年 是个冷呀呀，烧酒水酒啊浓哟浓，若到河里洗酒桶，最是那河呀老蛟龙，最在那个金鱼钻石梦，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来到他让俺倒冰雹，说今后我的婆娘哎， 我今回忆男人看你一个。 喂，老婆，帮个忙来，帮我追啊，腰子着了。 晓得，我帮你追，你再帮我追了。 走嘞， 那我就追起来呀。 子边啊， 金板边嘞， 手娃娃娃， 手娃娃娃。 带着手姐姐。腰子边， 最后面腰子边。 哎呀呀，老婆！哇哇哇！再腿做尖尖。 评剧《花为媒》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剧种，而且这出戏呢应该说有一段家喻户晓的，就是报花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的评剧演唱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的获得者国乐老师上场为您演唱。 谢谢各位领导，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很多青年呢都得了这个金奖跟银奖，祝贺他们，而且呢向他们学习，祝他们在百尺竿头再上一层。谢谢，我给大家呢报花名。 金鹰奖。 偏见。 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我们安排一组这个现代京剧的演唱啊。第一个是《智取威虎山》，演唱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杨少鹏，国家一级演员，戏曲研究生。 十八座山的埋藏在山间，根据寒山月穷阴阵阵远带腾到于战友，混世白旗烟刀飞朝定叫他第一峰天马鞍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大奖获得者，也是戏曲研究生啊。她演唱的是《杜鹃山》。 Shit! 接下来是第二代的李铁梅扮演者耿巧云，梅花奖获得者。接下来是李奶奶演唱袁慧琴，也是梅花奖获得者，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川剧呢，它是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川剧的演员呢，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它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川剧名家、两度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沈铁梅老师为大家表演川剧《别动关景》。掌声有请沈铁梅老师。 谢谢沈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一位老师。河北梆子应该说是比较吃功夫的一个剧种，特别是我们京梆子的代表人物刘以玲老师也来到了现场。他是首届梅花奖获得者，又是最后一届梅花奖获得者，二度梅，两度梅，这玩意儿可了不起啊！啊，我还没说呢，大家就要鼓掌了。您就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刘以玲老师为您演唱《王宝钏》。 起起 Oh, 穿王袍腰，能玉带足，能长绝短，短正正正正短短，掐破在金冠。 谢谢刘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刘老师。接下来我们有一组节目， 对 啊，要给您奉献。 今天是这个红梅本届红梅大赛所有的参赛演员还有获奖演员啊，在这里欢聚一堂。 对， 那么将为大家带来京剧、越剧、黄梅还有豫剧等等南腔北调大联唱。 对， 那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哈。 是。 京剧《霸王别姬》演唱者张丽媛。山伯与祝英台演唱者金孟超、孙静。 西去呀、啊，陈桑德；从来西去呀、啊，把西去。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归。 女驸马，演唱者王琴。红灯记，演唱者丁小军。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当难，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欢亲人。 剧《帝女花》演唱者吴诗、温红玲。演唱者詹丽华。 转高兴，我夫妻恩爱断如船，无家破 王宝钏，演唱者谭天性。演唱者史平。演唱者张慧。 下面出场的应该说都是艺术家，都是老师级大师级的演员。接下来我要隆重的向您介绍啊，已故著名的常香玉老师的得意高徒，著名的豫剧演唱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也来到了现场。他为您演唱的是花木兰，给他伴舞的是他的学生胡美玲老师，艺术学校的学生。用掌声请出胡老师演唱。谢谢胡美玲老师。提起这个京剧四郎探母啊，大家应该说是都比较熟悉了，特别是做工这一场戏啊，有很多的版本。我认为啊，最佳的版本，最佳的搭档就是接下来的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京剧演唱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老师，还有就是他的先生耿其昌老师。用掌声请出二位做精彩的演唱。 原来是让 风人。哦，你他夫妻们的不亲亲公知，又何必历代亲扬隐晦，有一日臭美得战，只不忘前公知恩如日山。几里臭美不沾，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说白天门两个交战，老娘亲娘两套来到北方，我有心为父亲见我一面，怎奈我身材三两个天边。 谢谢。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京剧大家梅葆玖先生。今天晚上梅葆玖先生要带给大家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为他伴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学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梅葆玖先生，有请。